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嘅，我哋唔识嘅。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好啦，頭先嗰兩節咧，我哋就講咗呢個習近平修憲啦、曾蔭權重廢嘅問題啦，就跟住就開波啦，就我都話啦，喺加拿大鏟雪翻嚟就鏟波，結果。上個禮拜五就鏟咗一鑊噶啦，今個禮拜繼續鏟就係咩咧？因為個問題好嚴重，我覺得係公眾未 aware 到嗰個嚴重性，我覺得包括立法會議員嗱，陶謹申就講咗啦，琴日已經喺電台佢就話咧，如果唔派錢就會否決呢個預算案。我相信泛民係一個聯合嘅立場出嚟， 但我想講清楚， 唔係淨係否決咁簡單， 唔關陳茂波事。我而家最睇頂唔順咧，就係777嘅民望咧，仍然係上翻嘅。今次嘅財政預算案。是777的 親自 orchestra 嘛， 梗係啦。 同埋嗰陣時候，有人個講法就話，777係主力反對派事 件。係啊，點解啊？你知唔知？因為當日胡蘇派嗰陣時咧，喺背後插得佢最緊要，喺佢前邊笑得佢最緊要嗰個就係777啦。 OK， 我信你呢個內幕消息。喂， 目睹啊，大佬。 唔係咯， 因為話佢反智啊嘛。 嗯。 好啦，當時其實咧，胡蘇派嗰陣時咧，好多議員都反對嘅。其實你記唔記得？ 嗯， 社民連好似係贊成嘅。 社民連係第一個提派錢㗎，我哋要一萬啊嘛。 個原因就係咩咧？好多精英心態覺得，喂，錢梗係由我哋去為香港人去謀劃點樣使㗎啦。 我幫你規劃， 就咁俾翻你，咁咪即係買 iPad、買 iPhone， 好似余若薇咁講，咪散咗去咯咁樣。包括阿任志剛都係咁講㗎。你記唔記得689嗰陣時好串噶？我唔要呢啲錢，我捐咗佢。 嗯， 最後尾俾人揭發冇捐過啦。係啊，走咗數啦。所以我就話呢個派錢問題，大家唔好諗住淨係短期利益、民粹、反智，而係話你要討論埋成個香港政府今日佢係咪仲係代表香港人？ 嗯， 規劃嘅未來係邊個嘅未來？同埋呢啲所謂投資嘅未來，最終嘅利益集團係邊啲人會得益？如果你唔諗，唔係在地咁樣諗具體嘢咧，純抽空咁講理論咧，我覺得係唔 work 嘅。 嗯， 即係呢個咁嘅對呢個預算案。 唔係講翻頭先你個論點咧，買 iPhone 有咩問題啫？ 冇啊，冇 有咩問題？ 我都唔知道買 iPhone。 只要你唔好買小米咪得咯，買小米我鬧你啦。 系嘛？买 iPhone 有咩问题？喂，呢个系我自由选择，我究竟攞到啲钱 买 iPhone， 咪系咯？我自由选择究竟用喺边度噶嘛？你理得我去日本旅行又好，翻深圳揼骨又好，或者买 iPhone， 佢就系冇唔系 关你咩事？ 佢冇呢几千蚊，佢就买唔到。你而家有呢几千蚊去买到，佢获得好大嘅 satisfaction， 有咩问题咧？ 咪系咯？ 佢就系冇你呢几千蚊，佢就买唔到嘛？咁呢个咪 make the difference 咯？即係你派錢出去，咪 make the difference 咯。嗰啲嘅所謂嘅即係所謂基層咧，佢因為咁樣樣而佢感覺到我可以提升自己，一個咁嘅滿足感，其實係冇問題的。 同埋我覺得中產咧贊成派錢嘅比例多咗，點解咧？我覺得係出於絕望嘅心態。 係， 因為佢對政府嗰個信任度已經好低。嗱，而家年青人同埋越係中產嘅反777係最犀利嘅。 嗯， 即係喺民調裏邊 啊。 而呢班人咧，以往亦都未必係贊成派錢嘅，我覺得已經係轉變咗。最主要原因就等於你見到而家僆仔對於幾樣嘢好反感嘅，第一捐血，第二讓座，真㗎，係嘛？佢哋就係覺得，我都唔知道我捐咗啲血會唔會俾咗大陸佬嚟香港睇病嗰啲人用。 咪所以上次嗰個巴士車禍咪 係啊， 翻啲人去捐血後。 第二就係讓座。就係話你班老嘢廢老，成日話我哋廢青，係嘛？即係情緒勒索 啊， 係嘛？即係道德上向我哋施壓咁樣。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絕望嘅情況底下嘅一個即係反動嚟嘅。 即係我覺得派錢亦都係一樣。喂，大佬講咗咁耐貧富差距，香港係全世界最有錢嘅政府， 亦都係貧富差距最嚴重嘅 地方， 五點幾嘅堅尼係數， 呢個住屋嘅開支係最高嘅地方， 生活成本亦都係最高嘅。 唔係淨係一兩年啦，已經係十年都係咁。咁你諗下啦，如果我係廿零歲嘅人，我攞六千蚊去北海道玩下嗰個真 係。唔係啊，就係咁荒謬咧，就係香港政府係最有錢，但係香港就最多窮人。即係貧即係話呢個咪就係荒謬，咁咪派咗佢咯，就咁簡單嘅。即係話其實你睇到嘅情況，點啲錢做乜要儲喺政府嘅手上啫？咁多錢， 喂，同埋我哋有自主啊！我中意做咩嘅選擇， 唔係你林鄭嘅噃。 係啊， 喂，嗰啲錢係香港人，你係本來嘅制度裏邊，你係受香港人所託 去管理呢筆錢。 呢筆錢好啦，我而家覺得你管理不善。第一，第二方向同個受託人嘅方向不同。是吗？我就想你投资在国际，你就投资在大陆。 嗯。 咁嘅话，喂，我想个细路，如果我有细路，我想佢去南韩、去日本交流、去台湾、去新加坡交流。点解一定要姊妹学校？唔可以系新加坡，唔可以系台湾嘅学校，唔可以系日本嘅女生呢？点解一定要翻大陆睇小鲜队呢？ 呢个就系问题啦。你嗰个嘅文化嗰个嘅 自己就话中意睇日本嘅女学生嘅制服就得。就一年就飛咁多劑去日本，係咪先？然後學生，我哋嗰啲學生就規定一定要翻去江門市同嗰啲學生交流。大佬有冇搞錯啊？ 其實講真啦，嗱，你譬如舉例，你回水一萬蚊，你嗰班老人家就可以因此咧，就可以唔使輪嗰個嘅街症啦，可以睇、可能睇私家醫生啦咁樣，係咪？ 唔使搞咁複雜，唔使搞醫療券啊嗰啲嘢，唉！ 因為你俾翻啲錢我哋，咁你就俾我哋自己自由選擇。 我哋自己 prioritize 究竟應該要跟住買 iPhone 定係還是去持續進修？ 起碼你收到嗰六千蚊或者一萬蚊，你都可以俾兩千蚊我哋城寨啦，係嘛？ 係咯， 起碼跟住有社會團體出嚟呼籲，大家唔想要嗰啲錢嘅捐俾我，我哋做社會服務又得，係咪先？所以我就話呢、這個你點可能敵推咗啲市民做乜嘅啫？我真係唔明喎，買 iPhone 買 iPad 有咩問題？ 冇問題啊！ 買小米買華為就有問題，因為佢哋有 backdoor 俾共產黨攞嘢走嘅，係嘛？呢、這個就唔係話你。點樣用嗰啲錢？ 所以你老人家可能就好有我所講嘅，我咪睇醫生嘅時候可以睇私家啦。第二就係你有俾家長嘅，咁我唔係我自己按我自己嘅用途咯。每你派嗰啲錢，你唔好理我點用，我自己本身因為我自己嘅階層，因為我自己嘅喜好唔同，我咪點樣用法咯。其實呢個係最簡單嘅呢個。 唔係同埋佢個諗法係點咧？佢大部分所謂派嘅嘢咧，其實真係冇收你嘅咋。你有冇發覺佢個趨勢係咁嘅？嗱，無論係差餉又好，佢唔會現兜兜俾你噶嘛。 而且 你係本來應該俾三千，而家俾千， 感覺上唔同。 所以問題唔同嘅， 感覺上係唔同嘅。就算我哋退税都好，三萬唔係話現兜兜俾三萬你，現兜兜俾兩萬你噶嘛。今上年就好似兩萬嘛。我哋係喺我條數裏邊扣 嘅 啫。 咁就傾向唔使嘅，咁就唔會促進經濟 嘅。只係一個 account 嚟嘅啫。 就入咗 銀行簡單咯，等於 入咗銀行嘅啫。 等於你博中咗。曼聯贏了水晶宮3-2，然後文馬會袋了一嚿錢，同你老婆今個月使少了，是不同的嘛感覺。 所以我不是 你老婆使少了，不代表你用得多了嘛，但馬會俾翻你嗰嚿錢，你真的會拿去用的嘛，可以。 現兜兜在手嘛，大佬爭幾遠 啊？退乜嘢咧？其實就不會影響佢的消費模式嘅，你退啦，因為佢唔感覺唔到啊， 感覺唔到嘅係啊。 佢唔係現兜兜揸住啊嘛，係咪啊？我真係攞完 六 千蚊即刻可以俾錢買啊嘛！ 市民問下我哋啲聽眾啦，當你收到張 check 嗰下啦，喂，但你真係鋸噶嘛？ 最少去食餐好啦， 唔係你去旅行好啊嘛，當你真係鋸噶嘛，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即係精英心態嘅產物嚟嘅，即係覺得嗰啲錢我幫你諗用好過你自己去使，係咪？包括公民黨，我覺得都係有呢種精英心態喺度，但係今次呢種公民黨嘅取態咧。就變成在選舉裏面咧，好多人真真假假咧，就用楊岳橋啊、余若薇佢哋嘅立場咧， 就當咗成個泛民， 成個泛民立場就成為一個 campaign 啦。嗱，大家小心，好多人就話成個泛民都係唔支持派錢，正撲街啊咁樣。我話俾大家聽，其實泛民裏面咧，民主黨係支持派錢嘅， 支持 嘅，係啦，包括所有嘅候選人，范國威、姚松炎同埋阿歐樂軒都係支持派錢嘅。所以而家咧就係你會成為一個競選嘅 issue 嚟噶，你記住呢樣嘢裏邊打毒針嗰啲係藍絲嚟噶，好多有啲就係所謂焦土派啦，係嘛？就係寧願投鄧家彪都唔投范國威嗰啲啦， 嗰啲本土派 嗱，佢呢個係焦土政策， 其實我都講過㗎啦。焦土嘅意思即係咩咧？我準備撤出呢個地方，我就放火燒咗佢。 係 等日軍攻入嚟嗰陣時候，就唔好攞到呢度嘅資源嚟去令到佢下一步嘅軍事行動。 嗯， 咁我想問一下，其實你住緊個地方燒咗佢，算唔算焦土咧？你仲喺度住緊嘅喎。呢啲叫失火， 咪咯， 無家可歸喎。呢啲 後欄失火啊！ 呢啲唔係叫焦土喎，係嘛？除非你話喂，我撇啦，我唔喺香港啦，我就冚包散，咁嘅話啫，係嘛？所以我就話呢個好奇怪嘅一種嘅論述。咁而 promote 得焦土最犀利嗰啲係同好似同陳家沛助選嘅，好似係咪？富人媒體 哦，阿容樂琪啊。 好像是幫阿親民新民黨助選 阿容阿容海恩， 好似 係 容海恩食飯啊嗰啲嚟噶嘛， 係啊， 我冇乜 follow 啊，但係我睇啲網民講就話，好似佢又同阿鄧家彪影相啊咁樣噶，好似係 佢先係搭上咗容海恩先嘅，跟住就再黐埋去鄧家彪度，所以咧跟住自己就喺個 Facebook 裏邊咧就係、是、吹捧呢樣嘢，所以好危險嘅。你連過去不嬲都係反對派或者係自稱本土嘅人咧，而家都走咗去對方陣營。 但係會唔會一路都係其實對方陣營嘅咧？ 亦都我估係，因為點解有啲人嘅講法就係話佢哋嘅錢係嚟自 張差文啊嘛， 張差文啊嘛， 我係啦，啊，張嘉敏 係張嘉敏， 張嘉敏， 我唔識㗎，你張差文， 我以為你唔想name 呢個名，驚俾人告你誹謗啫， 唔係誹謗呢個，為國家做嘢。 我又點話佢告你誹謗就有問題啦？ 等於我話曾鈺成係共產黨員，佢唔告我誹謗噶。喂，你當共產黨係社團咩？係黑社會咩？ 哇！你都聽到咁啊，真係已經全千里噶 咯 喎。 係咯，我都咁背啦。 我都聽到喎。你話 我以為我啲係神秘嘢嘅添。 神咩秘啫？好似有人寫過㗎，好似 係啊！你真係 唔係嗱？講翻最後尾講翻選舉，我覺得三一一選舉咧，好多人咧就好似掉以輕心，我覺得。亦都係同財政預算案一樣咧，兵凶戰危。 嗯， 我覺得司馬文贏嘅機會好細。 呢個唔使諗啊！呢個 啊，我就唔明點解《蘋果日報》仲喺度捧呢個謝偉銓，真係好奇怪，我覺得係。 喂，我聽講肥佬禮已經親自壓陣翻返去蘋果香港蘋果噶啦。 冇用啊，大佬！我都講過啦，成個選舉之風險係咩咧？主流媒體全面冷處理。TVB 袁志偉唔搞論壇，唔需要解釋，仲串嘴到不得了。然后跟住所有论坛变成花生嘢，嗱佢嘅策略成功噶，佢整几件嗰啲娥姐啊嗰啲出嚟咧， 唔系我初我都冇兴趣睇， 系转移晒啲视线。 论坛我冇兴趣睇啊， 系第一有兴即系有兴趣政治嘅人唔会睇论坛。 我你唔知啊，插你一句先啦，我只系睇咗二十分钟嘅论坛， 睇唔睇到 咁耐以嚟好难睇。 哇，你顶到廿分钟啊，你都 我睇咗一场咋。跟住嗰啲咧，我都係聽人哋剪輯啊，或甚至乎 message 話俾我聽，因為我已經唔敢再 因為低投票率 睇， 就對鐵票動員就最有利啦。 但你唔好以我做標準，因為我係九龍東選民，咁我睇唔睇對我冇關鍵啊嘛。當然我都已經決定咗投咩票噶啦，係咪？但係今次咧，我有個感覺，我從即係身邊嘅朋友嘅感覺就係在於咧，好冷今次。 系啊，冷 即系我哋可能就系因为我哋已经喺嗰个局里边咧，当局有少少解谜，就我哋以为好多人因为 DQ 嘅问题，因为一地两检嘅问题，因为七七七上咗台嘅问题，或者对财政预算案呢样嘢咧，系好多人好不满咧，就会爆发出嚟咧喺个投票里边。我有个担心，我希望我自己估错，我咧今次嘅投票率唔会好似2016年嗰次咧，系飙到差唔多60%。 即系阿杨岳桥 嗰次，杨岳桥嗰次好热。 唔系，我讲紧2016年雷动嗰阵就， 哦， 排晒大队喺呢个嘅太古城， 唔会啊， 我排到2点钟嗰次。 就算我喺蓝田啊，即系排嗰个社区中心投票啊，我都排咗成差唔多前前后后半个钟头先出翻嚟。 今次嘅气氛系好差，我自己觉得，即系今次 身边嗰啲人系好少人讲呢一次嘅补选。 所以投票率好似阿世良所講啦，今次咧最弊嘅問題咧就係佢哋嗰邊建制派咧個鐵票咧就唔會少噶啦。 你睇陳家沛嘅陣已經知啦， 唔會少嘅。 大佬，我真係嘅每個禮拜見到所有僑務系統啊，共產黨僑務系統，即係嗰啲同鄉會啊， 出曬 係全線出動。 啊， 每個禮拜六、禮拜日三個月前已經開始出動噶啦，係冇停過啊， 因為佢。 even 民建聯、工聯會選我都見唔到咁嘅力度啊！ 唔係，同埋一樣嘢就係咧，因為我哋搞一大輪初選，以為都有幫助嘅，對我哋即係篩選啲即係界票啊嗰啲咁樣嘅環境啊咁樣，或者團結一致咧。其實佢哋半年之前一準備 DQ 之後，已經係部署咗鄧家彪、陳家沛同埋嗰個叫咩名話？九西嗰個叫 鄭永信。 鄭永信，佢已經報曬嘅，因為我記得鄭永信喺個 van 仔嗰張 poster。即係我哋搭嗰啲七人 van 啊，或者14座嗰啲咧，一 一早已經見到嘅，即係綠 van 同紅 van。 哦，係啊，係啊，好耐 一早已經報曬嘅啦。即係話，如果佢喺外圍嗰度，即係呢咁嘅宣傳都已經有嘅話咧，其實佢地底嗰啲探社團啊、組織社團啊、去搭飛嗰啲咧，開始已經係做咗好多嘅啲 groundwork。 其實佢哋今次咧要贏咧，最主要嘅原因就係要證明一樣嘢 ，DQ 係正確，釋法 係正確，DQ 係正確，係啦， 係啦。佢呢個最重要， 釋出一個咁嘅信息出嚟。 佢哋代表民意，所以我就話唔係你中唔中意阿歐樂軒，你中唔中意姚松炎同埋阿范國威咁簡單。 同意啊。 其實呢個係一個香港人嘅政治道德嘅選擇嚟嘅，我覺得。你以為係個議席嘅選擇射落海咩？對唔住，呢個今次絕對唔係一個議席嘅選擇咁簡單。我唔相信，就算 even 佢哋四個選翻入去，對個大嘅政局可以帶嚟啲乜嘢石破驚天嘅改變，係唔會嘅。呢個我哋心中有數。 Expected 係咁噶啦。 係啦，問題就係你都是一次，如果你話我寧願俾鄧家彪贏，個結果就係你證明俾共產黨可以 claim 到香港嘅民意，我 DQ 同釋法就係代表香港人。係咪？佢攞到呢個民意之後咧，我話俾你聽，呢個就係一步一步進擊嘅。跟住落嚟就輪到支聯會嘅四五大綱領嗰啲候選人會俾佢 DQ 嘅，我覺得，因為 DQ 唔單止常態化，亦都證明有民意基礎呢下先大鑊啊！ 合理化咗佢， 係啊，唔係淨係常態化咁簡單啊，佢就會一路一路咁行嘅。所以 我 今日有一個人同 你中唔中意嗰啲人唔係最重要嘅，其實係 因為佢接觸得多一般市民大眾，佢話佢如果今次輸咗嘅話咧，三席啊，佢話，佢話佢請食飯。我話點解？咩道理咧？你唔係估三隻都會輸嘅咩？佢話因為起碼套凳下啊嘛，屌大佬，即係起碼即係請翻人，即係大家好唔開心啦。輸曬三隻嘅時候，咁我請咗大家食飯咯咁樣。我唔係啊嘛，你用呢個估計，因為佢話唔係，我冇乜證據，但係我gut feeling嚟嘅啫。我聽身邊嗰啲一般市民大眾嘅反應， 其實如果投票率低就輸梗噶啦。講真，我覺得輸硬噶。 你覺得翻唔翻去六十啊？今次 唔得， 唔得咯。 好啦， 五成已經收貨，你問我 五成咧就問噶啦，已經 五成嗱，我話俾你聽啊，最問就姚松炎噶啦，跟住就輪到歐樂軒噶啦。 唔係喎，我覺得歐樂軒嚴峻過姚松炎喎。 嗱，我兩個都嚴峻，我覺得係 都係叮當噶啦。不過話時話都係，因為點解咧？嗱，你姚松炎俾人攻一大輪嗰陣時候咧，就係佢 DQ 馮檢基嗰時候嘛。你記唔記得？我哋都批評過啦，我哋呢個節目裏面跟住你歐樂軒確實佢一個論壇嘅表現係唔係好出色， 同埋佢個campaign， 我覺得因為 太集中眾矢嘛，你想講 control 咗個選舉工程咧，我覺得嗱，反而我覺得三個區裏面選舉工程比較好嘅范國威，我覺得 咁佢傳統泛民， 因為傳統泛民 基本功啊嘛， 同埋佢有新民主同盟嗰個基本裝甲， 唔係同埋佢哋知道要打一個 winner takes all。的選戰和比例代表制是不同的嘛，大佬。 是 不是？因為現在你是要贏 50% 以上，我不是揸住8個， 不是揸住3萬 票 ,13% 你就可以贏個比例代表制回來嘛。所以我覺得我同意你的講法，最穩的反而是Gary，在我的感覺裡面，因為他都知道，我當他那些東西是他對也好，他得罪了這麼多人。即係呢個 fact 嚟噶嘛，係咪？好多人唔中意佢，佢咪係咁拉嗰班嚟咯。你見到劉慧卿啊、林卓廷嗰啲，一早已經現身啊！一早已經現身，佢都要焗佢哋現啦。雖然阿達啊嗰啲咪之前喐過佢嘅， 阿達有冇現身啊？話事喎， 阿達又好似未嘅喎。 咁啊，梗係啦，頂都。 但係阿達唔係關鍵嘛，喺新界東。 咁啊， 你係啊，你係啊， 卿姐同阿林卓廷 啊，卿姐啊，林卓廷啊嗰啲先係重要嘅核心人物嘛，包括你楊岳橋嗰啲。 但有冇計扭轉咧？嗱，如果係都敏敏地嘅話，嗱，齋講就冇用噶，都要諗下竅嘅喎，真係。 求你 call 啲友去投票。 你有咩屎竅啊？今次 做乜屎竅啊？佢啲竅過好屎啊！ 嗱， 佢一時得一時唔得。 我覺得一定要 成日得就大佬啊，佢神仙啦。 但係嗱，我覺得起碼嗰三個候選人，包括司馬文四個候選人出嚟。 要 bundle together， 要 bundle together， 同埋將嗰個 message 好清楚話俾人聽，今次選乜啊？ 我覺得奇怪就係咧，佢哋點解唔搞個集體造勢大會？ 係啊，其實點解 要㗎？我覺得真係，嗱 真係 喎，唔係太遲嘅，星期五晚都仲得。 喂，你每人 call 200友，相對容易啲嘛，加埋都800啦，睇落去市成仙啦， 係咪？呢個造勢大會唔應該分開搞嘅，真係。 喂，你分開，喂，有200-300人已經好叻啦，係咪？ 唔係你諗下，你要延續翻 DQ 周庭嗰個 momentum， 我成日都話，嗰陣時係有憤怒喺度嘅。你今次一定要咩咧？我成日都話。 你要俾人話都俾人聽，今次係揀乜啊？我覺得唔係話保住泛民嘅議席啦。好多射落海派咧，就係話你哋班友只係永續選舉，點點點咩都做唔到，霸住個位。 今次你係向阿老共 say no 嘛？ 今次係向人大釋法同埋 DQ 說不啊嘛？呢樣嘢我就好奇怪，點解成個 campaign 裏邊各自喺自己選區嗰度去 run？ 嗱，當然係有咁嘅需要，但係實際上呢、這個集體嘅 message， 你有陳方安生、李柱明。一路數落去，全個泛民所有政治光譜嘅人， 但其實我其 實喺度發表一個好清楚嘅宣言啊嘛。 你其實又真係咁講啦，我又覺得雖然今次係三區直選，但我都應該搞一個全港運動喎、啊，應該係當全港運動嚟搞喎、啊。 係對釋法同 DQ 嘅全港公投嚟嘅呢個係。 係啊，咁所以你佢 咪太遲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喎。 我覺得遲咗少少嘅。我哋你諗下，我哋第一次講嘅時候，佢哋都未報曬名咁滯。 我哋 講 呢個咩？ 講呢個 message 啊！ 係啊，講咗好耐啦，已經啊！ 我哋話向老共說不啊，向 DQ 說不啊，對人大釋法說不啦，講咗好耐啦。 都要加緊做，第一個全港嘅呢個造勢大會。 唔係，同埋你一定要咧，今次主流泛民咧，因為佢冇候選人，你一定要扯住佢哋入嚟啊！ 唔係嗱，我覺得佢哋 即係你 大鑊嘅， 你四大惡人係咪叫肥佬禮啊、陳日君啊、李柱明啊、陳方安生嗰啲咧？喂，你真係要 call 翻佢出嚟，因為今次你係一個多數決嘅選舉，你一定要係掹住呢啲咧，我哋平時好激進啲人認為窩窩拖拖嘅人啊， 同埋要嗰支旗啊要舉翻出嚟。 係啊，喂，你 我覺得要搞一個集氣大會。 如果唔 係頭先嗰啲四大惡人要， 即係起碼你要呼召翻嗰啲投過泛民嗰啲人出嚟投票嘛？呢、這個最緊要。 係啊， 佢唔識歐樂軒，佢哋未必識姚松炎或者呢個范國威。 同埋呢個 environment 係差嘅。我試下嗰啲推論嘅邏輯或者係假説啦。嗱、第一就係經過上一次嘅 DQ， 即係包括二同四啦。我聽到好多人嘅市民大眾咧，即係唔係好似我哋咁染 wolf 政治嗰啲人？妖、呢班友仔喺度都係亂搞噶啦！因為嗱，呢班人咧以前可能佢又支持本土派嘅，即係例如點解支持本土派就覺得喂，屌泛民一事無成二三十年，其實佢不斷追求勝利嘅人啊，所謂勝利球迷咁啊。好啦，而家 曼聯就俾佢少到爆咯。而家 當日無論自決派又好，本土派又好，甚至乎港獨派都好，可能都喺佢背後咧係撐出嚟噶嘛。因為佢哋一代新人要換舊人啦，嗰啲老屎忽搞唔掂噶啦咁樣。好啦，捧咗啲包上去，佢玩下嘢，喂，跟住俾阿爺 輕曬 DQ， 佢唔係賴阿爺喎，佢賴咗呢班 啦，係啊， 賴咗呢班友嗰度喎， 佢賴咗落泛民嗰度。 但其實係你 哋點解唔支援呢啲議事咧？咁咯。 是背后其实是你们整个群众的反应是焗这班人出来的嘛。我的担心就是在这里，就是那些人开始将个 blame， 就 blame the victims。 In fact 已经是了。 是吧， 事实上。 我听到在我身边的一些已经不是即是很老共的人，不是说很亲建制的人，开始都有这些这样的呼声嘛。即例如说那时候周庭 我最初已经说 我真的有个担心的就是。以前我可以俾你試下投下啲靚仔靚妹，因為我發覺泛民啲老屎忽都係不思進取嘅啦，乜鬼都做唔到啊嘛！過去二十年嚟，即係個民主運動點解乜都唔得咧？就係因為你包仔磨磨拖拖啊嘛！好啦，我哋試下揀下其他啲，喂，一揀其他啲即刻出事，即出事仲衰過舊屎，即係真係啦，舊屎個舊屎啊！個意思就係、是，咁佢開始咧就 blame 啦，咁所以今次咧個選舉，我係擔心呢一個佢哋嘅思維同埋個 logic 啊。即係我嘗試分析，即係唔係我同意啊，大佬，因為我最大嘅敵人之一共產黨啊，我冇理由。雖然我覺得佢哋策略上係錯嘅，即係過往嘅做法，但係個原則依然係老共係錯啊嘛，大佬。 嗱、今次另外有一個即係兩個變數咯，我覺得泛民嘅陣營，第一就係本土派嘅取向。 本土派我估今次唔出嚟投票， 支持唔係過去投過支持本土派嗰啲選民 出嚟投呢班友仔，我覺得 可能唔出嚟投。射落海嘅，我覺得佔少數。 射俾對方嘅咧就噏牌啫， 我覺得，但係唔出嚟投嘅佔多數。 我估 10% 唔夠嘅話，射投對家、投建制，寧願即係玉石俱焚。 呢個就噏嘅啫，我覺得 噏嘅啫。 嗱，但係我覺得咧， 佢只係 reinforce 緊啲人咧，本來 puzzle 緊嘅人係 indifference 啊， 不如唔去投。 係啦 ，indifference 呢個最大鑊。 嗯， 咁對家嘅鐵票動員咧，就好明顯有個優勢喺度啦。 係啊。 咁而家我覺得你仲要攞翻個論述權啊！個論述權就係令到個選舉有個焦點啊！ 嗯， 我覺得呢個先係緊要嘅。你俾咗一個理由， 點解我要出嚟投票嘛？ 所以今次我奇怪嘅，你有冇發覺咧？葉普成個陣營咧，成個本土或者港獨啊，個陣營咧，唔計自決啦， 冷處理啦，佢哋都係 完全冇出聲。 佢連批評泛民都冇。 以前咧，佢一定會企喺度咧，係喐泛民嘅。咁我哋就會好警覺，就話：屌，你包只鬼鬼地喎，係嘛？即係你明係即係拆我台嘅啫。咁我哋就會好積極動員，同埋去呼籲我哋嘅群眾，喂，今次醒水啊咁樣。今次佢完全好似 冷處理啊， 好似無線咁。 嗯。系啦，完全被冷處理。 嗯， 咁我哋其實唔覺嘅喎，真係我係最近呢個零裏兩個禮拜先感覺到個氣氛有啲唔對路。 嗯，所以我覺得咧，你呢個咧就你好難再拗翻轉頭。而家只有就係話最尾呢幾日啊。 嗯， 所以我就話建議方案一就係咩咧？我覺得即係有一個聯合嘅，就算冇造勢大會都好啦，你都有一個即係、就是、一個 manifesto， 即係你要講出話俾香港人聽，我哋。那個選舉是選乜？今次 唔係你蘋果日報啊， 係啊， 全版啊， 全版一定要呢啲。 雖然你話冇乜人買，即 係啊，唔係啊，那個基本盤嚟嘅嗰個係， 係嘛？ 係啊，你要鞏固泛民嘅基本盤，我覺得呢個係。 因為佢個震撼係在於你賣幾日全版廣告又好，因為你 share 三個人其實 share 到啦，咁高選舉經費，泛民邊有咁多錢啊？賣幾日啦？ 賣幾日 啦？ 肥佬唔收 嘅。你照報選舉經費 收收收收，肥佬呢樣嘢公道嘅， 一定要收。 捐錢還捐錢俾你，但係佢蘋果日報嗰啲廣告費你要俾嘅，大佬冇得拖數嘅。 但係你就要好清晰，千祈唔好長篇大論喺度講。你好清晰話俾人聽，今次係向人大釋法，踐踏香港自治嘅尊嚴 ，DQ 民意代表說不， 嗯， 係咪 ？Say no to 呢樣嘢，所以你要企翻出嚟。我覺得呢個就係唯一。是能夠令到人有一個情感上的動員，就是這件事。我覺得 我剛才講 你宣傳的人沒有用， 我講了兩個 point， 一個就是勝利球，第二個就是我覺得重點的就是香港人的無力感現在是很強，我開始感覺到就是你看到移民數據已經知道突然飆升了很多， 所以我就是說呢， 還有以前在雨傘運動那種激情和熱情突然間被人一冷水淋下去之後，其實大家是沒什麼人， 但我覺得點解嗱？我會對公民黨喺預算案派錢嘅立場有意見咧？ 嗯， 我覺得其實你要真係喺今次裏邊咧，喺頭先所講嘅問題裏邊打破無力感嘅咧，係要聯手逼政府派錢。 嗯， 喺選舉嘅 issue 嚟嘅呢個係。 嗯， 嗱，但係因為你泛民自己嘅立場裏邊咧唔清晰啊， 唔係統一啊， 唔統一，甚至俾人哋去夾硬去 屈埋你啊， 話佢哋全面反對派錢。而反而建制派今次聰明嘅，我覺得真係、工聯會等等一早出嚟講派錢， 係 係咪？所以我話已經蝕曬章嘅啦，已經係。喂，坦白講，政客就係政客，政客就係選舉導向嘅。 嗯， 唔係，所以今次民主黨就體現佢一個政客 的本質、啊。民主黨就係一個選舉機器啦。 嗱，最初胡志偉嘅講法有保留， 有保留。你到陶謹申一揸旗冇啦，全部要派。 連阿達啊嗰啲咧，以前佢我唔覺得佢會同意派錢嘅人咧，佢都連續噏幾次轉態講啊。 所以我就話個競選最後尾你都要喺呢個派錢嘅問題，呢個仲因為仲有一個 選舉議題、 現實政治嗰個活動嚟噶嘛？呢個係因為陳茂波仲要出嚟噏嘢，林鄭又會出嚟講錯嘢等等呢啲咁嘅嘢，嗰、那個仲會升温嘅、派錢呢個問題。咁你就會令到頭先你講無力感嗰班人咧係會 mobilize 佢出嚟嘅。你明唔明啊？喂，我哋聯合一齊入咗去立法會，就喺立法會裏邊咧。就去否決呢個預算案，同埋逼政府派錢。 喂，但我 如果你選到我入去嘅話， 嗱，我同意你個方向嘅。但係星期日嘅實踐就證明咧，支持派錢嘅嗰個遊行集會咧得200有啫嘛。 唔係你主流泛民冇動員啊嘛。 咁啊係，嗰次係 人力加社民連啊嘛。 人力 係啊，人力加社民連啊嘛。咁所以我就話咧，即係你乜嘢都要試啊！我覺得而家即係個形勢不妙嘅情況底下咧，即係你冇壞嘅，我覺得真係做。多一個 percent 就係多一個 percent， 咁就係呢個我哋對311嗰個嘅一個形勢嘅評估嚟嘅。咁啊，今集都差唔多啦，我哋應該第一個出嚟話夠鐘應該 係咯。你唔係你唔咩嘅？我等你吹雞，你又唔吹。 係咯， 我諗住你吹， 結果你又變咗呢個費格遜時間，係嘛？ 你估我唔到先得噶嘛，大佬。 等馬迪入咗波先至吹雞完場係嘛？ 次次俾你估到咪大王 係嘛？好啦，今集就因為呢個 YouTube 嘅連線嘅問題，咁咧就我哋就第一次就 Facebook 直播再加呢個YouTube 的錄影，咁咧就我哋第一節上咗去啦，而家第二節上咗未啊？處理緊，係啦，好快第二節、第三節都會半個鐘頭之內咧，大家都會喺呢、這個即係、就是、YouTube 嘅 archive 裏邊睇到噶啦。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記住星期日